党魁一职的前财相辛伟成说，取消英伦银行的独立性会吓走投资者。辛伟成的对手外相卓惠斯的团队早前建议重新评估央行在利率设定方面的独立性。辛伟成回应的时候形容有关建议将会是一个巨大错误，国际投资者不会友好地看待这个做法。保守党党魁选举目前处于党内投票阶段，下个月5号公布结果。按照英国政治体制，保守党目前是执政党，当选党魁的人会自动成为首相。报道指在党魁之争之中，卓惠斯目前处于优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9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1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7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升两仙，中国移动52.65升9毫，阿里巴巴92.65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69.6跌1.8，腾讯控股301.6跌2蚊，李宁69.2升2.3，小米集团12.08升2仙，美团176.9升5毫。外汇对港元买价：美元7.837，英镑9.548，瑞士法郎8.316，澳元5.559，加元6.14，新西兰元5.041，欧元8.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1点，升642点。港金报167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89美元，卖出178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由于轩尼诗道有坏交通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嘅湾仔出口啊，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嘅湾仔北出口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受轩尼诗道嘅坏交通灯影响。咁中环湾仔绕道湾仔北出口啦，咁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發呆有咩關係？ 佢未上電，未入電視。 佢你未入電，咁你又賴佢，好中意賴人嘅喎。 係啊， 你改咗姓啊？你你加咗個姓賴㗎？係 啊， 冇錯。 賴咸強啊，而家 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未讲完啊！ 对唔住，我唔系想讲嘢。 唔知点解我真系好想 jam 佢，因为唔知几时佢停顿咧，我就jam 啲嘢入去。 咁咪去歌啦。 费事等， 咪就系咯。 有啲人永远唔使等， 系啊。 有啲说话永远唔使讲， 系咪咁？系咯，都唔知系几时讲完，又 唔好介绍 停， 有睇佢。 冇错啦， 拜拜。 最坚强，系咁讲嘢。 Like you were walking onto a yacht. Your hat strategically dipped below one eye. Your scarf, it was apricot. You had one eye in the mirror as you watched yourself cavort. And all the girls dreamed that they'd be your partner. They'd be your partner. 天气先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朝十一点半廿五度嘅气温，凉翻少少啦，唔使咁热吓。相对湿度93%，今日星期五多云有骤雨，有狂风雷暴，啪打到个咸阳傻傻地吓。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南风。听日即系星期六，仍然有骤雨，除有数天有阳光。喺呢个早上三小时节目喺香港电台第台为你播放，叫做《风骚快活人》。 In my coffee, clouds in my coffee, and you're so vain. You probably think this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I'll bet you think this song is about you. Don't you, don't you? When I hear you went up to Saratoga, and your horse naturally won. 我哋有 Carly Simon 嘅呢首歌曲。喂，阿李姑娘，你记唔记得你讲过一句说话？ 咩事啊？ 有个同事咧，就喺度星期四五开始个电量咧，就好似超人嗰个灯咁咧，嘟嘟。 系啊，着灯啦，开始。 咁佢今日应该差唔多读到长响嘟咁，所以头先咧讲早晨咧，佢我系咪讲得太耐？对唔住。 你继续， 你系咪摊紧内容？ 系啊，一阵间又话我哋会佢讲晒所有嗰啲时间啦，等佢冇嘢讲。 你唔系计紧我个长度啊嘛？ 都唔系净系 你个长度一眼就睇到啦， 系嘛？大家咁话啦，你有几长啊？ 系啦，我呢条睇下， 咪就 系 咯，攞条睇下咁巴闭。 系咪有开麦讲呢啲嘢啊？ 系啊， 真系 佢净系窒啊！阿黑家婆叻嘅啫， 系啊，还松散啊嗰啲咁样，你松抌添啊你？阿中医啊，取时话你松抌啊， 啲眼皮啊嘛。 系啦， 又三分钟两个瓜分咗。 你攞个time 地啊，咁咧 攞个咩 time 乜嘢啊？ 我俾够三分钟同你自己讲， 我哋唔好出声。 系啊，你讲 笑都唔好笑。 讲 咁你叫我情何以堪咧？ 情咩何以堪啊？我哋讲你又话我哋讲，我哋唔讲我哋又话唔讲，咁你想点啊？系咪？好难做份工啊！ 你用情何以堪？你头先嗰个样嚣张跋扈， 系啊， 又话人觉得长，又话压住你。 点啊你？ 而家俾时间你，又话情何以堪？你想点啊，老板？嗱，有时咧，世界上 长短又话短，做人唔好 假。有啊有，冇啊冇。 系啊， 世界上有啲嘢咧，你会令人好难地去适应你，或者去配合你。好似今日咧讨论区吓，嗱，首先咧，嗱，我真系大乡里嘅，我冇食过奥马卡石。 啊，系啊。 未试过 哦，我听日又去啦。 咁咧，我 好开心啊！ 元朗啊， 唔关你事。好，我哋讲唔好讲咁长啊。 直情唔好使讲，唔关你事。 唔好讲咁长， 唔使讲。 系 你当听唔到算。 哦，好， 因为你唔关你事，你都有答佢啊嘛。 系啊，系啊，系。 嗱，佢笑我， 唔系，但我有礼貌嘅，我又唔可以咁。 OK，OK， 系啊。 好啦，咁咧嗱，佢形容咧嗰间嘢得六个位嘅， 系 就要订嘅， 冇错， 俾晒钱先嘅。 啊，啱啊。 咁嗰六个位咧，而家喺讨论区写呢个文章嘅咧，就系其中两个。 嗯。 即系佢冇讲 couple 啊，即系冇讲新， 总之就六个里面其中两个， 有两个吓。咁嗰时见到隔篱台有三个大人， 嗯、 一个小朋友， 系 三个大人定四个大人咧 ？Anyway， 总之就系四个人啦， 四个人啦、 啊， 系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开始要食嘢啦，但系佢发觉。因为大家可能好近啦，咁细个餐厅，咁 我一定系好近噶，一个 L 型咁坐嘅，多数都系咁。 佢留意到对方嗰个家长咧，好多奇怪嘅 request 啊，可能譬如话，诶唔该，可唔可以整熟嗰啲鱼生啊咁样。 Omakase，你知唔知系乜嘢啊？中文系四个字啊。 哦，阿妈加声。 知唔知中文四个字系乜嘢啊？吓，厨师发版啊。 系啦。咁嗰个厨师就话啦， 唔系恭喜发财啊。 诶，即系有菜单咯，同埋鱼生唔系我嚟咁整噶。 系啊。 到最后可能嗰、那个 佢有熟嘢嘅，对唔住，阿麦卡森都有熟嘢嘅，但系佢就系多数都系鱼生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好靓嘅诶刺身啊，系唔、会帮你整熟嘅。 嗰个厨师可能都唔想太过即系乜都话唔得啦，就将拖来咧系帮佢辣辣辣熟咗少少嘅咁样样。跟住咧可能就有另外有个唔知咩汤啊，定唔知咩，佢又话可唔可以咧捞啲饭落去啊？我仔要汤饭，唔好就咁汤咁样，即系作咗好多好多。发文呢一个人觉得乜咁奇怪，因为你又唔好带个仔嚟，或者你带个仔嚟，你自己应该知道嗰个 menu 系啲乜嘢。 因为个 menu 系唔会改嘅， 嗯， 咁先至系 omakase 嘛， 啊系， 系啊，原先根本就系咁样啊嘛，佢唔会加多，亦都唔会减少俾你噶。六个人坐满晒嗰个 shop 咧，就其实系六个人食嘅嘢系一模一样嘅，啊，或者佢会有 A B 餐，有啲可能会贵啲嘅，有啲就会系平啲嘅，通常都会系咁样。咁啊，其实就系可能会有一个就系食13样嘢，如果你平少少嘅可能系食十样嘢，系咁咯。 系啦，即系你就咁听完，你觉得点咧？即系佢觉得、 我听完有咩点样啊？我觉得佢好无理咯。 嗯， 无知 系啊，即系其实咧， 无理，我觉得我冇知，我唔知你，但系可能你第一次食咧，你以为你可以咧。 嗯， 吓，但系你唔系一间普通嘅日本餐 馆。家长咧带佢任何场合咧，譬如食 omakase 又好，或者甚至咧，我见到有时咧，有以前啊，即系当冇咁严嘅咩三级制嘅。嗰啲比較大人啲或者唔啱細路仔睇嘅戲咧，都有家長會帶細路仔去睇，跟住一做到某啲，譬如嗰啲驚戲啊， 揞住佢 打交戲啊，就揞住耳仔啦、啊，或者係揞住隻眼啦、啊，唔好睇而家啲咁樣，我就會覺得，唉、哎，其實不如唔好帶佢睇啦，係咪先？ 梗係啦，梗係啦， 有時 唔 方便，唔、 啊、 方便留低個小朋友啩。 咁你仲有啲親戚嘅啫，你交俾親戚都得嘅啫。如果你覺得嗰套真係好唔啱嘅，講鬼又好，即係 你為咗自己喎，係咪啊？因為你想睇嘛。 你會撞我啲啊？跟住個細路仔猛 B B 或者細路仔 馬小強又都係做老豆，佢會咁咯。 係啊， 我唔會啊， 會帶佢睇玉蒲團啊，即係揞住佢隻眼咯。 我揞住自己對眼。 啲姐姐好凍啊，姐姐度啲草凍去著衫。 我細個睇過一套叫《春光乍泄》啊，我爸媽帶我睇嗰幾套。 哦，唔係啊，梁朝偉嗰套係嘛？ 唔係，梁朝偉，外國電西片嚟。 鹹片嚟㗎。 又唔可以话咸片，但系有啲 攞落镜头 隐约记得有啲大胆镜头咯。 即系你净系记得嗰啲， 细嗰时系啊， 你净系记得。 我仲坐膝头哥，你谂下， 哇！ 即系我仲唔需要占一个位嗰时， 系 我净系嗰啲叫春光乍泄。 听个名都应该系儿童不宜啦，系 咩叫春光乍泄？我唔知，系啦，好细个嗰 阵。嗰阵时候你根本连四个字都唔识读。 嗱，我哋食啲鱼生又好，或者即系进行一啲活动，你觉得佢唔啱嘅咧？其实你真系要谂应唔应该带佢。 嗯，冇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唔单止你话个小朋友其实会好麻烦啦，serve 你嘅嗰一个啲厨师哥哥会好难做啦，以及就系你会影响埋其他嗰啲食客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系一个应该有嘅 manner 嚟噶， 冇错。 你唔可以嘅就系你唔系佢唔系你嘅厨师啊，其实佢仲要 serve 其他嗰两个人噶。 冇错。 如果你听你咁讲嘅话，即使话一家四口同埋另外一两个人，系咪？其实嗰一日就叫 book 满晒佢成。成間餐廳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有冇諗過人哋其他嗰兩個人嘅感受呢？ 係 咪？因為佢唔可以淨係 serve 你，佢好忙噶。佢嗰頭六個人，每人整咗個整咗一嚿嘢擺喺你面前，跟住佢仲要向你哋介紹佢係啲咩嘢，點啲咩嘅醬，食啲咩嘢，配啲咩酒。好啦，大家食完啦，佢就已經你喺度食緊嘅時候，佢已經喺度預備緊下一嚿噶啦。佢根本冇時間可以再去 serve 你。 即係其實你係剝削緊另外。外嘅食客嘅時間或者 attention， 嗱補充翻少少，原來咧嗰個係四個人加一個細路仔添啊，其實佢突咗出嚟噶，係四個大人再加個細路仔， 咪係咯。 咁個師傅為咗算啦算啦，唔緊要啦，細路仔啫咁樣，即係佢份量都係俾你咁多噶啦。咁如果你覺得個細路仔可以唔會太。即係唔會食好多嘢咧，咁你覺得冇所謂啦咁。但係佢係堅持，可唔可以整熟曬啲魚生？我仔唔食魚生。 但 係 佢係收幾多人嘅錢啊？ 四個人咯， 四個人嘅錢啊！ 唔 係， 但 係 佢俾你嘅份量，俾佢嘅份量可能都一樣㗎。你自己食自己 分啦。我明啊，咁但系佢就系四个大人带一个细路啊嘛，咁个细路系唔使俾钱噶嘛， 唔使俾 钱，佢唔使，佢既然已经唔需要俾钱啦，但系点解仲可以有咁多要求咧？ 系啦，嗱，其中有一段对话咧，嗰个网民都 cap 咗出嚟嘅，即系写咗出嚟嘅，就系咧，有生蚝嘅，跟住咧嗰个其中一个客人咧，即系呢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话，点解我哋生蚝咁细，佢都咁大嘅咁样？咁个师傅就话啦。因为天生噶嘛，因为生蚝系天生，即系等于马小强高啲，我矮啲，啊边个肥啲，边个瘦啲，即系咁咯。但系人哋讲呢句说话都有少少，其实 佢有道理嘅，同埋佢就系细粒，唔代表唔好食噶。 系啊， 可能佢会再鲜甜啲，同埋会再好味啲噶。 但系好似好计较系咪？ 点解你唔出声嘅？ 唔系啊，我正想讲两件事。 点解佢冇出个声？ 可能距离嗰嘢。 唔系。我呢啲有深度噶嘛， 我 适当时候讲适当嘅。 你冇深度系啊？你讲。 嗱，头先佢讲生蚝咧，我谂起香港一件事，有一个朋友佢做鱼菜共生嘅，咁就去咗某一间学校嗰度，就 set 咗几样嘢喺度，咁啊种啦，好正常啫。跟住突然间有一日，有校长走嚟问我朋友，点解呢四盘嘢生长嘅芫荽高度唔一样嘅？同一样咁荒谬嘅一个问题。是由一个即系苏科有学识嘅人问，跟住我朋友只眼瞪大咗少少，佢话人都有高低啦，植物都有高有低啦，咁啊化解咗呢个问题。第二样嘢我就系谂起头先你话食鱼生饭咧，喺东莞咧有一个地方近呢、這、一个，唔紧要，你熄咗眼瞪佢啊，我唔紧要，我知道有万万千千嘅听众想听。如果 唔系，系全球华人听紧你讲啊，你讲， 好好话。 加拿大阿尊同埋而家孟加拉嗰个阿罗伯仔 都听紧， 冇错，火星人都听紧。 可能有一个人 好有深度嘅一啲， 一个人唔好想 系我哋两个冇听，所以你唔需要介意。 我 哋喺微，我哋地球嘅微尘嚟嘅，系咪先？火星人都听紧你讲嘢，系咪？ 好厉害 ，OK， 利罗河即系河马都听紧，你讲 ，OK。 我哋继续倾偈。你今日食紧咩早餐？ 我今日食咗，我都 就去到一间日本嘢嗰度，咁就问食嗰个鱼生当。咁有个国内有个女士喺度食鱼生当，同埋一个细路仔，跟住好大声咁举手，因为嗰度咧附近好多 两举手， 系啊，附近好多日本人啊，所以好多日本餐厅好好食嘅啲嘢，又平又靓。佢话点解啲饭冻冰冰？跟住我哋其实都听到就呆咗喺度，鱼生当啲饭，佢话点解会冻冰冰？我个仔食咗，我惊佢会肚痛。跟住嗰人解释， 鱼生使唔使热咧？咁 佢冇问呢个咁愚昧嘅问题，咁佢就嗰个讲翻俾佢听，因为咧，如果你啲饭太热咧，就会整熟嗰啲鱼生，就唔好食噶啦。 變味噶啦。所以咧，原來我發覺咧， 咁我兩點講跟住， 佢呆咗喺度啊！佢話我唔理啊，你都要幫我整熱去啊！佢話可唔可以魚生還魚生？ 其實佢食過魚生飯嚟噶。 我唔知道 人哋魚生飯嗰啲真係成碗擺喺雪櫃嘅，你去買嗰啲即成嗰啲，點、 啊啊、 可能有熱飯先得㗎？ 我唔知道啊，總之佢覺得應該 係 食熱飯。 佢應該係你親戚嚟嘅，即係咁 麻煩， 咁蠻不講理， 麻煩家族 應該同你係你家族一份子。佢叫馬斯拉，同你差唔多嚇，係、啊、會唔會係咧？ Uh-huh. 其實你唔係講緊你屋企人嗰啲故仔俾 我 哋聽。 我呢度同全球華人講一聲唔好意思，有兩個 用咗大家。三分钟 有两个笨蛋坐住大家，对唔住，我讲 真系两个笨蛋，佢一个人嘅 size 得系两个， 啊、 你睇佢肚腩系咪？ 系 好啦，咁今日咧，大家亦都留意啊，咸强会有歌曲送俾大家，唔会再俾金属疲劳噶啦吓。 金属疲劳， 但系我有疲劳啊，胃症唔敢 疲劳啊，胃症 系啊。 即系又疲劳， 我唔知咩嚟噶。 疲劳后遗症之后就疲劳创伤后遗症，跟住疲劳难以忘记后遗症，系咪咁？即 系 好多名嘅。 系 ，OK， 得好，多谢晒啊！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一起委托13间医疗机构继续为全港已登记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的长者和有特别需要市民提供上门打针服务。当局会按已登记服务市民接种下一针的时序分批以短信或者邮件通知市民，将会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名称和查询电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为了让长者尽快接种适当剂次的新冠疫苗，当局有需要采取新运作模式，以简化行政程序，节省联络时间，完善疫苗到户接种服务流程，使更多长者尽早得到保护。在新模式之下，政府会每区委托固定的医疗机构提供一条龙服务，从致电给已登记市民预约日期到行程编排和上门打针，都是由医疗机构直接处理。卫生署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发出暂议共识建议，建议在取得相关人士知情同意之下，新冠疫苗可以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主要是希望在入冬之前让幼童完成接种三剂科兴疫苗。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感染新冠病毒入院儿童占整体入院人数1/10，要尽一切可能多渠道方便幼童打针。下个星期一起，幼童可以到母婴健康院接种科兴疫苗，如果他们在打其他婴幼儿预防针的同时接种新冠疫苗，会方便很多。他重申科兴的安全性获供应，观察数据显示科兴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没有问题。海外经机场抵港人士的7日酒店检疫期今日起缩短至3+4，即是3日酒店检疫加4日医学监察，医学监察期间获发黄码。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说，收到少于10宗求助，表示被雇主要求持黄码雇员不上班，并且扣粮或者扣年假。陆仲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根据政府说法，黄码人士可以翻工，如果雇主要求相关雇员暂时停工，应该照出粮给他们。至於有雇主扣減抵港外佣醫學監察期間人工，或者以非檢疫酒店住宿費用代替薪金，陸仲雄說希望勞工處針對這種做法制定指引。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28,000宗新冠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8,500几宗。新增病例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个案。另外再多58名病人离世，较前一日减少一人，累计25,499人不治，确诊者平均死亡率为0.12%。现有重症患者有453人，较前一日增加35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4，跌七点，总成交金额281.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升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9，升五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升两仙，中国移动52.75升一蚊，阿里巴巴92.35升六毫，恒生中国企业69.68跌一毫。腾讯控股301.4跌2.2，美团177.1升7毫，李宁69.2升2.3，小米集团12.26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23.8是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3.48，瑞士法郎0.943，加元1.277，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9，升660，港金报16,730，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99美元，卖出1,78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加龙村。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意外虽然清理好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山道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我嚟紧谂住转工啊！ 转咩工啊？ 份工咧就未必揾到好多钱，但系咧就是、我想做嘅嘢嚟嘅。 咁得啦，你自己揸主意，你开心就得噶啦。 空间魔术师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Baby, I hang around. 女歌手 Olivia Newton-John 离开了我们，享年73岁。星期六黄昏6点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同大家一起回顾 Olivia Newton-John 的经典名曲。 啊，边个边个，我有条桥。 咩咧咩咧， 就是找大家再撞一撞桥，看看撞啲咩火花出嚟。 哦，好巧。咦，咁假如足球历史故事或者原案碰上当今嘅新科技，又会系点咧？ 咩话？一个有关历史又有关科技嘅足球节目？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风骚快活人10点41分，黄色暴雨信号仍然挂，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11点半。嗱，有时候有啲嘢咧，就我相信啊 ，Sarah 可能都会做类似嘅东西嘅，即系话将屋企执得好整齐啦，同埋咧有啲嘅习惯咧，有人会有，有人会冇。咁咁啱咧，我屋企又系咁样，咁就话有个人咧就喺讨论区就话啦，啊，我妈咪咧就好有手尾嘅，但佢有一样嘢咧做咗咧，有时会带嚟啲好唔方便，即系对于我另外屋企嘅成员好唔方便咩咧咁样。相信而家大家咧喺不同嘅超级市场啦、百货公司，多多少少咧，总会有好多胶袋咧带翻屋企嘅，即系有时系咪啊？虽然就话鼓励大家，而家就嚟话加征收费就加啦嘛， 系自备购物袋都系一定有嘅。 系如果真系冇，有时都会或者有啲人啦，好似我咁，有时诶，真系突然间醒起要买嘢，就唔会跑翻嘅落袋噶，咁于是都系拎咗个胶袋翻屋企啦。咁胶袋越嚟越多咧，咁就好烦嘅。我唔知道你点样去储藏胶袋啦。咁呢个讨论区呢个人就话 接好佢咯， 接。接成一三角形，我屋企嗰啲人咧，我屋企尤其我隔篱嗰个就系成日接到一个二个三角。 你隔篱边个？我见唔到。 我隔篱喺屋企隔篱，我屋企瞓喺我隔篱。 左边你，右边嗰个啊，你有 我哋孤位其名啊，即系 有两个噶， 系瞓喺我隔篱嗰个就。 你太太咪太太咯。 系啦， 我唔想咁啫， 我唔想佢觉得我讲佢嘛，其实我系讲紧佢啊。 咁你系讲佢啊？ 老婆咯。 佢惯常咧就 第二个咩唔通？ 将所有胶袋接成，真系一个好好紧密嘅，即系。我唔知點形，即係唔係鬆散嘅，即係成接到咧，你要 即係好有心機接 佢嘅，係啦，係啦，屈住，我唔知，我唔識接 佢啊。哦，佢要接嘅，我就只係打個裂嘅咋。 佢接嘅， 我就將佢接埋之後打個裂咁樣咧，就好似粒糖咁樣咧，咁啊擺喺度咯。 OK， 佢直情係接嘅，佢有個方法接，可能而家聽緊嘅都識，聽緊嘅都識接，於是成袋都係三角形嚟嘅。好啦，咁呢個網友講咩就話？阿妈真好有手尾啦，但我有时想搵个袋，嗱有时你搵个袋，你都要分大袋、中袋、细袋。譬如你今日要装多啲嘢嘅，少啲嘢嘅，你掹出嚟呢三角打开，吓、啊、原来细袋嚟噶，又要打，哎原来又系细袋嚟，咁我就觉得会带嚟啲麻烦，即系反为咧好事咧，有时会带嚟一啲唔系咁好嘅后果啦，即系佢觉得麻烦咗。 好有深度嘅行强，你讲先。 咁都严嘅。 人哋接好晒，你掹错咗都严嘅。呢个第一，第二，我真系冇两位咁犀利，我系用个塞字嘅啫。 咩塞啊？ 塞落嗰个厨房个橱柜盒。 我都系啊，我唔犀利啊。我隔篱嗰个会接咗，我都系。 系啊， 我即系锯埋佢，我锯，我都唔系好似佢咁添啊。阿李咧要接住，整成一粒糖咁啊嘛。我糖我都费事啊，锯细佢就塞落个大袋。 我一粒糖啦，我示范一次啊。其实譬如喺呢个胶袋啦，我会将佢咁样接埋佢之后，跟住中间打个裂，咁样打个裂啫。咁你咪可以清楚睇到佢系大袋啊，佢系细袋啊，但系佢又唔会至于好似你咁样讲 嘅 就一扎废纸咁摆到啊嘛，其实都系方便。当你要攞出嚟嘅时候嘅话咧，你一清起你就知道究竟佢。 你觉得头先呢个网民算唔算即系叫做不合道理咧？ 系， 绝对系啦，人哋咁冇心机 嘅， 同埋你一睇就知差唔多系大袋细袋咯。 不过其实 同埋佢个厚度咯， 系咯 吓，你厚度你一摸落去，你咪会知道，即系佢系接到好似三角咁啊嘛。其实你攞上手，你冇理由睇唔到噶。 即系个厚薄啊， 厚薄你咪 大三角细三 角啦。厚薄厚嘅一定系大袋啦， 系啊。 薄嘅话咪碎袋咯。 红色嗰啲一定都系大袋啦。 红色嗰啲， 红色街市嗰啲啊，你买完海鲜佢白袋之后再。 其实买完海鲜，买完海鲜嗰啲有啲已经有海鲜嘅海水， 咪抌咗佢咯。 系啊，唔应该再 keep。诶， 就咁嘅，我都会嘅。我就會將佢咧晾一晾佢，晾一晾佢之後就晾乾佢之後，跟住就再 要 回收翻。 果然係小先鋒嘅嚇，環保。 唔係啊，因為你覺得真係好嘥 啊！我攞嚟做垃圾袋， 我咪就係揾嚟就做垃圾袋咯。但係你都要係啦，即係洗一洗佢。 你明我講咩？有啲魚水啊，咩嗰啲蟹殼。 佢唔明你講嘢啫，我明你講嘢。 所以你就算裝垃圾，你都要仲臭。你未裝垃圾， 你都有陣臭味。 即係好似你未講嘢，已經臭啦咁樣。 係啊， 係咩？ 唔係人哋今日係行另外一條路線。人家今天有深度， 什麼 線啊？他有深度，是啊，很深的事業線， 黐埋㗎啲線是 不是？是啊，搞不清楚的，會是。 陣間我告俾老師聽，告俾先生聽，你們兩個這樣。 今天是什麼科目啊？ 數學，什麼字？ 唉，死了，我可不可以斷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Losing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听紧风骚浮人啊！网上。情缘，什么是青春？青春是人生最美的年华，虽然带啲冲动，带啲任性，带啲迷茫，但同一时间亦都有理想，有抱负。

so much pain, my dazzled eyes refused to see. I ran so fast the time, and youth at last ran out, and I never stopped to think what life was all about. And every conversation that I can recall concerned itself with me and nothing else at all. Yesterday, the moon was blue, and every crazy day brought something new to do. And I used my magic age as if it were a wand, and never saw the waste and emptiness beyond. The game of love I played with arrogance and pride, and every flame I lit so quickly, quickly died. The friends I made all seemed somehow to drift away, and only I am left on stage to end the play.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ere so many songs that waited to be sung. So many wild pleasures lay in store for me, and so much pain my dazzled eyes refuse to see. There are so many songs in me that won't be sung, 'cause I feel the bitter taste of tears upon my tongue, and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pay for yesterday.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最 吓死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啦，一阵间就会呢个风骚唱不完，今日都系呢个点唱嘅时间嘅吓，咁啊亦都有啲人咧早已经留咗言啦，譬如话好似阿 Chun Lee 啦，佢今日想打都惊打唔通或者排唔到啊，咁所以咧佢就留咗言喺我哋 Facebook 嘅，多谢佢啦，佢系祝我生日快乐，多谢晒。咁另外咧就有位朋友就我哋都熟悉嘅阿发发啦，亦都帮我哋填咗好多词嘅，多谢各位风骚成员啊，帮我妈妈打气啊，祝福文姨而家情况稳定咗啦，身体仍有少虚弱，未出得院，希望咧继续为佢打气啦，咁我而家陪住佢噶啦，想点只歌咧，一阵间咧系诶俾佢听，咁就叫做《亲爱的妈妈》嘅，咁仲写咗好多朋友，即系我哋听住我哋嘅朋友嘅留言啦，譬如话有啊吉大人啦、Queenie 啦、啊 Eric 啦、Winnie 啦、Peggy 啦、雷群替啦、Trini 啦、Peking 亮啦、Candy Out， 多谢咁多位，仲有晴朗啦，多谢各位关怀嘅留言，特别系鱼鱼嘅亲切慰问，我哋等于一个家人啊嘛， 系啊，冇错，因为我系 keep 住同佢有联络嘅， 冇错， 冇错。咁啊，总之我就知道文姨一定会冇事， 冇事冇事， 早日康复。 冇错啦，咁其他想点唱嘅可以留言啦，或者晏少少嘅打嚟呢个18723888嘅。 好，好，嗯，翻嚟我哋嘅节目咯， 冇错。 咁一阵间咧就阿强哥头先就专出去练咗啦， 有啊，系啊， 粉墨登场， 胸有成竹啊 ，dress rehearsal 啦，化晒妆咁样， 有咩？咁啊叫化咗啦 ，OK， 化咗灰， 粉， 系啊， 化咗个灰妆系咪？ 系啊，化咗个灰妆， 叫化灰都认得你， 如灰土啊，系啊。但今日呢首歌咧，我又觉得自己可以即系稍稍可以驾驭到嘅，因为真系听咗好多年啦。呢首歌从小听到大咁咯，又阿李老师指导。 冇， 咦，今日突然之间咁谦卑嘅吓。 其实我个人不嬲都几堪。 你觉得嗰啲 ups and downs 好紧要噶，系咪？ 呢药头先药， 所以其实我哋两个 药力发 作，我哋迟早会变成佢咁。 冇啊，千祈唔好啊！ 即系无端端讲得多又还讲得多，讲得少。 跟住大家又尊敬你， 有尊敬你，一阵嘅踩你，即系我都 我哋 我 而家有句说话形容嘅 咩嘢啊？ 一啖砂糖 哦，一张纸， 咁样 系啦，咁样咯。好，咁就继续啦。 好啊。 另外一阵间咧，介绍我哋有数学科老师。 系 头先咧，我听你讲数学科，我半个心沉咗落去。 系， 我都未合格过啊。我成个中学阶段，我数学科有 未见过蓝色， 有三科噶嘛，有 arithmetic， 有 geometry， 系 有 algebra， 你仲记得？ 我未合格过，我未合格过 吓， 我咪一阵间退出啊！ 好，冇，阵间问下老师，即系点样样学好呢啲数学 咯？其实我成日谂，系咪有啲人咧天生系对数学？ 我觉得系特别敏感嘅，对数字真系啊！即系佢譬如话心算好劲嗰啲，我真系遇过。 关咩事啊？心算？ 唔系数学咯，即系对数字好敏感啊！ 你咧，你敏唔敏感嘅？ 一半半，系我对一 先半半 嘅数字 下身敏感定上身敏感啊？你一半半 咩数字啊？三维数字敏唔敏感？ 目测都逃唔过我眼喎， 系咩？咁应该啲 A B C D 都好敏感系咪？ 都拿捏得好好， 我唔参与，我唔参， 我都唔想讲落去。 往外出探访或聚集，以切实有效应对当前疫情，阻断疫情传播风险。南韩当局公布，星期一至到今日朝早六点，中部地区的暴雨增加至最少13人死亡，6人失踪。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在遇难者当中，首尔市有8人，京畿道3人，江原道2人。失踪者当中，首尔市有1人，京畿道3人，江原道元州市2人。截至目前，当局在全南韩7个地区共疏散近6300人避险，其中近1500人的房屋受损或水浸，4800几名疏散者是防患于未然。公共设施方面，有93宗道路受损报告，引水道设施及水利设施受损就分别有39宗和20宗，另外有17处轨道被淹浸。私人设施方面，3819栋房屋和商铺被淹，主要是集中在首尔市，先后有超过17000户停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早上10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0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3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1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6升8仙，中国移动52.65升9毫，腾讯控股302.2跌1.4。 阿里巴巴92.7升9.5，美团178.1升1.7，恒生中国企业69.9升1.2，李宁69.3升2.4，小米集团12.2升1.4，信宇光学科技124.9升3.4。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9.547，瑞士法郎8.318，澳元5.564，加元6.14，新西兰元5.049，欧元8.079。每百日元对港元5.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9点，升660点。港金报16,7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97美元，卖出1,7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将军澳道落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多车相撞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上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大约六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是排到去大榄上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有车龙的，排到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北方向较早前有间歇性封闭的，现在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一带还是车多。另外，菲林明道去湾仔道方向，近住洛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会议道。港湾道一带咧都仲系繁忙噶。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触动音乐 Soul X T Spaceship。 呢几年啦，睇到世界发生一啲好荒谬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就谂紧啦，用外星人嘅角度去写呢首歌，因为外星人佢一定系比我哋年纪大嘅，咁佢睇到科技嘅进步，好似人类都进步紧，但系其实佢亦都可能亲眼目睹过人类嘅历史不断重复啦，就系、是、用呢一个角度去讲我嘅灰心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波盛奔神。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奖游戏第二击， 我是林永和医生。 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开始，十一点十二分。你又知唔知道？学生互相问问题吧。 博士你好，早晨。 插一句，因为今日咧，我哋得一位同学咧，听电话啫，所以咧，如果要，冇错，柯顿同学咧会帮我哋听电话，同埋帮我哋揾碟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希望可以点唱嘅话咧，快啲打我哋1872388，1872388。 佢工作量非常之大啊，咁所以大家而家帮帮手，想打就而家打啦吓，因为而家就坐咗电话侧边，好唔好？ Thank you。 好啦，我问问题先吓。好，而家我哋坐飞机日本。 日本而家带 passport。 唔紧要啦，你个样一指你嘅又认得你个样噶啦， 拱咪出去嘛。 日本有一种职业叫洗屋人， 系 四个答案。第一，真系清洁家居嘅；第二，帮人做法事净化家屋；第三，收钱去住屋嘅人；第四，一啲执达嚟，即系话，哎，佢供唔到啦，咁跟住咧就去叫做诶做埋执埋啲手尾啊，攞咗佢嗰条匙啊。等等等等， 我想请问你个洗屋人呢三个字系咪即系好上次我问嘅嗰啲咁样嘅就系汉字日语？ 直情系汉字嚟嘅， 汉字嚟噶嘛？ 汉字嚟嘅， 即系其实有时咪可能我上次讲友达就系朋友咁嘅意思系嘛？洗屋人系咩意思？ 四个样嘢，第一清洁家居洗间屋嘅，第二帮人做法事嘅净化间屋，第三瘦身即系我攞钱嚟住你间屋嘅人，第四就系啲执达嚟啦，佢冇钱供我嚟收翻间屋 法事。你同我你点睇啊？ 我都觉得应该系似呢个 系啦，执达利， 执达利洗屋同洗屋有乜关系？ 洗屋人应该系即系 收钱 间屋。 但我想问，有一个叫咩收钱嚟去住你嗰间屋系咩意思啊？ 你间屋冇人住，你俾钱我嚟住你间屋， 佢作嘅啫。呢个梁博士， 佢有冇咁咩啊？ 有呢啲水平系佢噶， 多谢 Tommy， 多谢你 系佢嘅水平， 多谢你，多谢你咁有咁有爱， 即刻打个大 咁有爱心嘅，咁有爱心嘅评语。 佢有你啦， 你真系尊重我。 佢有病啊，佢复发啫，你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千祈唔好咁系啊。佢反佢啲病情反反复复，你明唔明啊？ 即系 咁样就见到佢病入膏肓 啦。我要左手捉住右手先，唔 好 一拳焚过去。 冇错， 我估发时。 如果我有时好似你咁样嘅话，你冚我一巴 ，OK？ 我醒醒啲。OK， 洗屋人啊，法事啦， 你 系 系 啊，两个都系法事， 错 错 错，法事， 诶， 执达利啦，我唯有 会唔会系清洁家居咧？嗬， 唔会咯， 我估执达利。 如果系清洁家居咁 straightforward， 你唔使俾我哋估啦。 你又捉下我条路啊，或者真系洗屋？ 我唔中意捉你嗰条路啊。执达利 嗰条咩骨头佬 斜路 单程 你系执达利啊？ 执达利啊！洗屋人 我系俾佢住啊！ 嗯吓，你记唔记得我讲过乜嘢？ 我好运啊嘛，我永远都 保住 啊嘛吓！我打交叉咗佢就系。激死啊！ 宝藏佢都中， 哎，好嘢， 好 嘢！ 我 好 中意宝藏， 好似重播咁样样， 系啊， 佢次次都系咁 嘅。好邪啊！ 你今日咪唔系六合彩啊？ 佢次次都系宝藏就中， 系 就系受身去住屋嘅人， 系啊， 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其实我觉得咧，呢一个行业咧，香港都有得做。 诶， 嗱，好多空屋， 嗯， 有人离开过。自殺又好， 哦， 病死又好， 你講係空宅係嘛？ 空宅，咁跟住咧，其實最大嘅心理關口就係咩咧？譬如有個阿 A， 佢喺嗰度過身啦，跟住就冇人敢住。但係如果 A 之後有個洗屋人，我去住一年， 係 咁啊，呢個人住咗一年之後冇病冇痛，開開心心， 咁跟住再就 過咗， 你明唔明啊？ 明啦， 嗰個 concept 就係洗， 即係將嗰間空宅洗底， 洗底 係啦， 或者將嗰、那個 之前嗰個人住得好好啊， 係啊， 有個洗屋， 就因為佢要轉要買一新屋嘅話，所以先搬走啊。咁你咪可以講 冇錯啦。咁呢一樣嘢其實而家除咗日本咧，已經傳到台灣地區都有啦，都係呢個行業啦。咁佢哋咧仲要簽約嘅喎，譬如洗屋人同嗰個業主要簽 一 年，一年， 唔係仲 有。佢有啲規定嘅，除咗一年之外咧，譬如簽一年啦， 咁、 個個月我俾錢你嘅，即係你唔使俾租我，我仲要俾錢你。但係你一定要每日停留12个钟头或以上，即係你唔可以全、哦、喂，你可以走， 你可以 有瞓啦喎，你可以我租完之後，我日日唔翻去啊、我唔翻去瞓啦，得唔得？ 你睇下個樣呢啲， 咁樣你就攞咗人工， 你都有嘅有時， 我就因為你所以諗到呢啲咁嘅， 你都有 嘅。於是咧，佢就話：你既然你做得洗屋人，你收咗我錢，你唔能夠。长时间唔喺屋企，咁咪使唔到间屋咯。但系话哦，唔系，佢长日都屋企，乜嘢事都冇咁样。 咁我都啱啊，我得，我俾钱你喺呢度住，我应该有啲规定系嘛？ 我真系有得谂喎呢样嘢， 有得谂噶。 我黑仔强， 如果你个人咧对呢啲， 你唔得，你住完之后个间屋咪会 再邪啲， 再邪啲， 再污糟， 邪上邪。 要搵几个洗屋人先洗得干净， 咪就系咯。 咁我哋三个夹咯， 我就唔同你夹啊。 你又海鲜鬼嚟噶嘛？ 系啊，我都系咁话。哎呀， 夹啦！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绽放爱着愿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天不忘相念，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你又知唔知出题目就系呢个？ 李老师， 永远都系保重嘅、嗯。好啦，咁啊保重于咧，咁上个礼拜咧就出咗一啲同日本有关嘅嘢啦。咁啊头先咧大佬都系出咗一啲同日本有嘅嘢、嗯，即系都有关啦。 冇错。 无独有偶，我而家问嘅 呢 就都系有关嘅。 好 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你会觉得啲俚语啊，或者系啲地方嘅一啲讲法啊，都会有一啲即系解释嘅。好啦， 其实你知唔知我今日本来都系出咗一题日本嘅俚语噶？ 啊， 系啊， 系啊， 睇下系咪出中我讲嗰条先。 猫舌头 唔系 哦，好彩啫。嗱，日本咧有一啲形容咧就系话啊，你真系猫舌头嘅啫。究竟咧系形容嗰啲人系点嘅咧 ？A怕熱，食嘢咪好怕熱嘅，有啲人係唔食得熱嘢噶嘛， 食嘢係咁流汗嘅。 係啊，有啲人係會將嗰啲熱嘢攤到凍咗先食嘅。你有冇 同埋有啲人一食熱嘢咧就不停流鼻涕？ 冇錯， 你會唔會？ 又或者有嗰啲人咧不停咁樣去食啲辣嘢，佢哋咧係會 成個頭殼頂， 係啊，成個頭殼頂咧飆汗嘅。咁咧貓舌頭係咪形容嘅就係啲人咧食嘢怕熱咧 ？B 啲人食嘢好嘴刁。好嘴刁嘅就係啫，哇！呢啲又話唔好食啊，嗰啲又話唔好食啊，都有啲咁嘅人，我好鬼憎嘅。而 C 就係食嘢好細啖細啖，係啦，你有冇見過有啲人係咪好中意咁樣嘅？ 慢慢妹 食嘢其實都有好多 manner 嘅，有一個女仔咧，我就麻麻地中意佢，佢食嘢係好細啖，佢中意咧就係食乜都好咧用匙羹去畢嘅，畢完之後嘅話咧係要咁舐個匙羹，跟住再畢下啖。 咁核突嘅， 你有冇見過？ 點解要咁樣食嘢？ 個匙羹個底面都舐埋， 跟住 咁好似有少。核突咯， 系，跟住有一次真系顶唔顺啊！有一个同我一齐做嘢嘅阿姐话佢咯，佢话我点带你去见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啲系似一啲靓妹嗬，即系喺屋企啊，冇乜点教佢，即系佢一滗一啖，佢就会咁样食，食完之后 喺街都系啊， 喺街 带人嚟嗰啲羹仔咧，干唔干净噶？ 佢惯咗啦， 惯咗系咁，舐完佢食，自己就再滗。好啦，讲完咗啦。第四就系中意食嘢嘅人就叫做猫舌头啦。重复一次，喺日本啊，称呼啲人话咧就哎呀，你真系好猫舌头嘅啫，系形容啲人乜嘢咧 ？A 食嘢好怕热 ，B 嘴刁 ，C。食嘢好细啖细啖，而 D 就系喜欢食嘢，请拣。 我想问下猫舌头日文点讲啊，老师？ 我唔识啊，我唔识啊。 佢又喺度，佢又喺度找渣子嘅， 系啊， 又喺度踩，又 喺度 喺度 学嘢啫， 慢慢会惯噶啦，我慢慢会惯噶啦。 打电话俾阿 Ken 先，阿 Ken 日文 留学日本 系啊， 喂，快啲讲啊！ 我哋讲先唔得嘅。 我喺度揼紧波钟。 我估咧，猫咧就嗱好得意啊！我俾只猫食，俾只狗仔食啦吓。嗱、虽然唔应该嘅，因为人食嘅又唔应该俾佢食。 系 咁猫咧，通常咧，如果你嗰样嘢有少少热度咧，佢唔食住嘅，佢会等一阵先嘅。 狗唔系嘅咩？狗唔系嘅咩？ 狗唔系噶。 狗唔理， 照食。 摆只鞋落去佢都食。 狗狗，你有冇听过狗不理咩？狗不理包子， 系呢个 就唔理啦。 你冇听过狗不理咩？ 后擒我，佢食嘢唔知。 同埋佢哋唔照噶。 系啊， 你俾嘢佢咧，佢总之我心谂，其实我俾咩你都唔知咩味。 系啊，牛照牛蛋咁照噶，咁食得好快啊！ 佢总之擘大口，掘就吞咗，掘咁就吞咗噶啦。 边个会俾骨头只狗食啊？ 完咗啦，我估怕热， 怕热， 猫怕热， 你咧？ 嘴刁啦， 嘴刁系咪？ 系啊， 有人啱，好。正確的答案是怕熱的、大佬好嘢、 哦！多謝多謝， 係啊， 我真係冇曬信心。 因為貓咧係真係唔會食熱嘅嘢嘅，你講得啱， 冇養過貓啊我。 我最初以為佢唔食，點知隔一陣之後佢又翻去咧又食翻， 咁得意啊！ 咁我估佢就可能因為最初係有仲有少熱度温度，佢就唔食。 你有冇留意啊？最重要嘅就係食下食下，跟住佢就走咗去。咁跟住你以為佢唔食啦，跟住係 啊係， 因為 你有養貓啊嘛。 你送嗰只愛因斯坦 咁㗎，佢翻跟住翻轉頭又再食翻。 系 啊系啊系啊， 跟住食食下佢就食晒噶啦，但系佢分四次食， 系啊系， 系啊，永远都系咁嘅。 唔知点解？ 同埋咧，我嗰只猫好奇怪噶，当我哋去食嘢嘅时候，我哋自己喺屋企食嘢啊吓，佢闻到一啲人嘅食物味嘅话咧，佢又走去食。 嗯， 系啊，但系你就咁样摆到嘅话咧，佢就唔食。 同埋咧，我发觉咧， 又或者你摸下佢嘅话，佢食得好快。 每次我食紧嘢咧，即系我开始食嘢咧，佢就会跳上嚟张餐台咧，挨住我，佢未必食嘅，但系佢系咁挨住我，好似扶我食嘢咁。 哦。 好，到 你啦， 马大强。 好啊，呢一条咧系同数学有少少拉楞。以前咧，我哋去街市又或者茶餐厅咧，见到嗰啲银码咧，就唔系啲阿拉伯数字嚟，嗰啲叫 唔识睇， 嗰啲叫花码，即系一栋就 系 一啦， 系啊， 系啊，或者一栋一横嗰个就 系 六，一栋 咁样就系五。 十嗰個係十， 係十咩？ 係啊，五係類似一個數目字五，一個 S 咁嘅樣。 系咪嗰啲杂货杂货铺用嗰啲字啊嘛？ 我知我知我知，唔使洗唔使洗，我知。 杂货铺插插个 系 啊，冇错，嗰 啲米 啊， 啲米度 系冇错啦。 而家冇啦，而家应该。 佢讲咩得噶？其实 边个啊？ 我话我 OK， 我话咧我系唔识睇嘅。其实佢讲咩都得噶。 咁唔得，头先我有规矩。 哦，系咩？ 系啊，有嘅有嘅。OK， 呢种花马咧，其实系南宋已经有噶啦。嗯，系边一个地方出嚟嘅咧 ？A。在山西，山西叫晋商，是山西是中国最早有银行，那些人是做银行很厉害的。二是温州。 中国以前是不是叫银行的？ 银号。 不是叫银铺的吗？ 银号。 银号嘛。 是啊。温州。温州又是做生意很出名的人。C 就是潮州。你知道潮州人几精打细算。最后就是 D， 苏州。四个地方，到底呢个花马后来演变成为算筹，到底系由边个地方啲人发明嘅呢？ 演变成咩啊？算筹啊？ 系啊。 哦、OK。 算术个算筹马筹。 A 系咩话？ 山西。 山西。 即系晋商，中国最早有银号嘅地方。 你讲个四个答案啦，尽快。 OK，A 山西 ，B 温州 ，C 潮州同埋苏州。 冇错。 潮州。 我跟阿李婆。 潮州啊？ 唔得啊，我保重先得噶。我第一嘢多数唔 紧要，我再你保重我都跟你 打交叉， 系啊， 请保重。 佢好 温州， 温州， 我 再跟，你再叫我再跟。 我哋大家都冇心机嘛，我冇理 佢。快啲完咗佢。 苏州，都错。 一个剔， 有咩意义啊？ 喂，不如我问个日本题啊，仲有分 钟。好啊， 我仲有一条日本题啊。好啦，呢个日本题咧就系讲日本俚语嘅吓。嗱，我哋有时讲呢个乞衣兜咩乸饭系咪？ 乞衣兜乸饭食 系咩意思啊？ 嗯， 即系人哋已经惨啦， 系啦，已经惨啦。好，呢个就唔系啦。日本嘅叫做乞衣兜里边嘅粥，乞衣兜里边嘅粥系咩意思咧 ？OK， 四个答案，净系讲唔做，即系得个讲但唔做。第二，一定唔系好嘢啦。第三，一眼看清啊，一睇就睇晒啦，唔会好多嘢食嘅。第四，非常珍贵啊。 D 啊 C 啊 ，C 一眼看清 同 D 都几似啊，嗬，好珍贵。 一眼看清， 你踢脚系咪俾信号我？ 唔系， 佢挑逗你。 我冇啊， 冇啊， 点会啊？ 冇啊， 我宁愿死啊， 我宁愿咬断个只脚。 使唔使读啊？你快啲讲。 D 一个 C 一个 D 有冇人装？ 错。 A 啊， 我哋又保重佢，又保重， 真系保重啊， 保重佢， 又保重佢。 好嘢， 我连你个答案系乜都唔记得。 佢其实系咪巫婆？系咪巫婆嚟噶？佢 你巫婆 又保重。 系 嗱，佢意思系话粥里边得水好少米，因为乞衣啊嘛，咁唔得 粥啊嘛， 系啦，叫光说不做啊，即系得个讲字。 哦，就唔做嘢。 我记得我哋好似广东人嘅说话叫咩？见个摸喐唔见米白，系咪咁上下？即系 冇啊！你又系 你嗰个朝代同我哋唔同啦。你咁嘅戒备，我都唔知咩嚟嘅。 系啊，记得啊，互相戒备。 以前啲老前辈话唔知咩，见你唔知咩身喐唔见米白，即系见得个讲字咯。其实即系得个讲字。 你文初啲嘢我唔懂。 一阵间我老师教数学嘅，系就会喺答半之后出 现。冇错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名青年在2019年11月参与上水示威，两批不同人士互相掟砖期间，一名年约70岁的清洁工向后倒地，头部重创，翌日不治。另一名年約60歲男子遇襲之後，左眼虹膜撕裂，兩名被告誤殺罪和有意圖而傷人罪不成立，但是暴動罪成立，在高等法院各被判囚5年半。法官判刑的時候說，兩名被告響應網上號召，有預謀地到場拆磚堵路，但是没有预示到事件的严重性，而暴动罪案件必须判处阻吓性的惩罚， 考慮到兩人年輕同埋缺乏成人嘅適當指導，判囚五年半。法官特別表揚當日搬磚拆路障嘅市民為無名英雄，又話警方花咗超過1000小時調查呢宗案件嘅證據，感謝警方喺案中嘅協助。海外經機場抵港人士的7日酒店檢疫期今日起縮短至3日酒店檢疫加4日醫學監察，醫學監察期間獲發黃碼。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話：收到少於10宗求助，指被僱主要求持黃碼僱員不上班，並且扣糧或者扣年假。劳工处话，雇主应该让持有黄码的雇员上班，雇主若果需要采取额外防疫规定，应该同雇员沟通协商，如果未能够安排持黄码的雇员在完成酒店强制检疫之后翻工，雇主应该向雇员支付原本在期间翻工可得的报酬。又強調不能夠扣除有關僱員在僱傭條例之下享有的假期，例如有薪年假。警方就 Mira 演唱會大屏幕墜下事故通宵到紅館搜證，據了解警方計劃今日稍後移走現場天花板裝置和音響器材。至於調查事件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消息指下午將會召開第三次會議。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钟雅伦凌晨抵达红馆，他说出动超过20名探员到场，会联同政府化验所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搜证工作和检取证物，暂时仍然未安排 Mira 成员协助调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5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648宗確診和1203宗無症狀感染。海南的本土個案有1209宗，主要在三亞市。西藏的本土個案有27宗，拉薩市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公布，今日凌晨三點至下個星期一凌晨三點，在主城區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消毒，結合防疫需要，更精准和便利開展核酸檢測。呼籲市民如果沒有特殊緊急事項，不要外出探訪或者聚集，以切實有效應對當前疫情，阻斷疫情傳播風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3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64升6仙，中国移动52.5升7.5，腾讯控股302元跌1.6，阿里巴巴92.55升8毫，美团177.8升1.4，恒生中国企业系报69.8升2仙，李宁69.7升2.8。小米集团12.16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24.8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3.34，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6，人民币6.737，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0点，升651点。港金报16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6美元，卖出179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过咗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大半个钟噶啦。咁但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菲林明道去湾仔道方向，近住洛克道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港湾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浪翠园二期。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家长应该要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咁补充翻一个安全车速嘅位置，就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看看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一首你喜欢的歌，又或者是我的歌，寻找日本卡拉 OK 界最受欢迎歌曲，快闪嘉宾阿朵。 韩国的朋友，大家好。阿杜です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被誉为日本历年最受欢迎卡拉 OK 点唱歌曲排行榜。 阿 Kitty 啊，我做节目时候分享嗰啲体育资讯、科技资讯究竟帮唔帮到你呢？ 我梗系帮到啦，同啲朋友啊多咗几多话题啊！不过调翻转头问下你啊，思芬，我喺节目里面讲嗰啲家居小常识啊，嗰啲又帮唔帮到你呢？ 梗系帮到啦，我仲做多咗家务添。 咁啊掂啦，既然帮到手，大家就记住收听。 逢星期日上午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思芬、崔杰同主持嘅《新生活》啦。 乜你真系有帮手做家务咩？ 真系有咧。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蕙蘭。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呢个十一点四十一分啊，睇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悬挂，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一点啊，我见到头先出边行出咧，见到好大雨啊，会倒水啊，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就提高警觉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马上开始我哋，你又知唔知道嘉宾粉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南拔萃书院数学科吴广荣老师，请入阿 Sir。 老师，老师， 我哋好惊啊！ 早晨啊，吴老师， 因为我哋系成日肥六，我啊，我唔代表佢哋， 我都系、啊、 梁继章，我肥咗六年啊，由中一肥到中六，冇合格噶。 吴老师你好，我系 Take Two Lee 啊，我永远都系 Take Two， 就会保重噶啦。但我哋三个应该咁讲啊吓，喺直播室里面我 系 冇一个数学系合格嘅。 系， 冇错。 咁所以今日吓， 系啦， 留守留守， 冇 错、 啊。又或者你呕血唔紧要，呢个系正常 的。应该系三位读书嘅时候咧，就数学科老师咧出嗰啲卷太难，所以先至令到 我中意呢个答案。 好嘢啊，老师！ 感动啊，老师！ 我哋争啲想熄 lift 噶啦， 几乎想唔上堂啦。 系啊， 好啦，咁我哋就请吴老师出第一题。 系。 个范围系喺边啲咩度？ 先嚟一个热身嘅题 目， 热身先。 咁讲嘅老师， 系啊。 嗱，咁啊，而家咧见到香港嗰啲楼价咪成日都话好贵嘅，咁嗰啲豪宅成日都要亿亿声噶嘛，咁所以亿呢个字咧，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请问各位咧，一亿呢个数字写出嚟嘅时候，究竟要得个零嘅咧？ 八个， 咁快？ 你咁快？ 有冇第二啲答案？ 九个啊，老友， 九个， 八个。 九个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千万、 一亿啊嘛， 系啊， 咁我跟你啦，九个我冇数， 唔系喎，哥， 八个啊， 八个啊， 哦，八个，八个， 我睇我自己个红宝仔就知啦，八个， 你系咪八个啊，老师？ 诶、欸，你有冇得拣啊？拣先，拣 哦，系啱、啊，我应该俾大家拣， 俾我哋拣， 记得咗先。嗱 ，A 咧就五个， 系 B 咧就六个、 嗯、 ，C 咧就七个、 嗯、 ，D 咧就八个， 八个、啊， 八个啦。 有人话九个喎、 哦，唔系我银行宝仔有九个零啊嘛，做咩啫？ 有佢讲，有佢讲，有佢讲。 八个， 好啦， 八个老师， 三位都好醒目喎、哦、吓，果然咧系对亿呢个数字咧一啲都唔陌生，的确咧就系八个零嘅。 Yeah! Yeah!摆明放水 啊！唔系啊，我谂阿 Sarah 先至有八个零，佢咁快讲，佢一定系有咁嘅全部数字。 我又啊，抽又益咯。 嗱，呢个位咧，我都可以补充少少。其实 好 呢个字咧，即系喺古代咧，就唔系一个咁大嘅数目字嚟嘅。原来古代咧， 唔系好大 咧。古代咧，一亿系想讲十万嘅啫，只不过系 点解？ 点解嘅？ 原来古代咧，即系亿万富翁就冇而家咁难啦，可能啊，即系而家就咁多个零啦。所以咧，其實啲大嘅數目字咧，其實佢哋嗰個數值咧係會隨住唔同嘅年代咧有少少改變嘅。就算英文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嘅。譬如頭先有主持提過咧，九個零嗰個咧，九個零嗰個 我啊馬小強啊， 一個 billion 咯、啊、 咁 billion 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意思嘅，同唔同嘅國家啦，同埋唔同嘅年代都係有啲唔同意思咯。而家就普遍咧。就理解一 billion 咧，就係十億嘅意思啦。咁、 嗯、 如果咧係舊式啲嘅英文咧，一個 billion 咧其實就係有十二個零嘅。咁所以咧，大家聽到呢啲咁嘅大嘅數目字嘅時候咧，可能都要了解多少少當時嗰個背景啊，係、 嗯、 一個咩年代啊，咩國家咁樣。 明白 啊！我完全贊同阿吳老師咁講，因為有時咧，我係同我家姐係永遠溝通唔到嘅。例如佢哋喺度講緊嘅就係、是、一萬啊，就等於 ten thousands。 嗯 咁就死啦，系、哦、啦，等于十千，咁我就永远都究竟系几多个零啊？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啦、 哦， 我好惊噶。 明 白，吴老师多谢你噶、哦，你就简直系放水啦、哎。第一题，好，第二题， 好，第二题啦。嗱，第二题咧就可能真系要用到大家中学学过嗰啲数学啦、 哎， 大家记得。有一个数学嘅分支咧，叫做坐标几何啊，即系嗰啲 x y 轴嗰啲咧，跟住有啲 x y 坐标嗰啲啊。 记得。 记得好啦，咁相传咧， 這個坐標幾何呢，就是由法國數學家呢笛卡爾呢就所發明的。咁、傳說入面呢，究竟笛卡爾是受咗啲乜嘢啟發而發明呢個坐標幾何嘅呢？咁四個選擇俾大家喇喎。A 呢就受到烏蠅嘅啟發。B 呢受到蘋果嘅啟發。C 呢就受到天上面嗰啲星星嘅啟發。D 呢就受到佢個老師嘅啟發。 我估星星。 笛卡爾，我就有睇過佢嗰啲哲學嘅嘢啫。 咁坐標我估係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又係數學家，又係數學家。 係啊，佢哋好鍾意跨代，咪跨唔 同。唔出聲嗰、那個姓馬嗰、那個，你估咩啊？ 唔係啊，如果我 XY 喺我腦海裏面呢係啲粗口嚟㗎。如果有 E 呢粗口呢我會打。 雖然係難嘅 咁 嘅。 咁咪星星囉，應該 係。係啦、 星星。我都估星星。 係 啦，仲有魚骨你嚟。 即係阿迪卡爾見到 RX, 啊喂。 我咪夠係。 应该是星星，星星的又不是这个 星 座的， 星 星 啊，是啊，星星的嘛， 看星星找路的嘛， 是啊， 夜晚 阿常，我估马小强估星星， 我先讲了星星先 OK， 但我跟梁继章 定是跟老师啊，苹果应该不是啦，苹果是牛顿， 意思仲有 Sarah 未估， 我未估啊，乌蝇跟住你星星， 乌蝇 关咩事 咧？吓，真系有破绽。 乌蝇同嗰啲坐标啊， 坐标。X 即是一个 富贵险中求，好冇？ 好， 好，好。 乌蝇， 我买乌蝇，你两个买星星。 我哋两 个 男，我哋两个男仔估呢 个 星星。 老师有冇人中？ 系有周文中先，老师 有喎，真系人中喎。 都真系乌蝇。 答案就系 真系乌蝇。 哇！有冇搞错啊，迪卡尔？你有冇咁无聊啊？ 死咗啦！ 喂，你见到啲乌蝇爬， 听下， 好。 传说咧就话阿迪卡尔咧，其实身体就唔系几好嘅，细个嘅时候。咁所以咧，朝头早咧，佢个老师咧对佢好好，就话：，诶、哎，好啦，你身体唔好，你休息一下啦，唔使上最朝头早嗰啲堂。 哇！ 咁佢咧就摊喺张床嗰度，咁你知摊喺张床度好闷噶嘛？咁佢又成日望住个天花板。咁有一日呢，佢就望咗个天花板，有只乌蝇喺度行嚟行去。係啊，咁跟住佢就諗啊，究竟我点样可以描述到嗰只乌蝇嗰个位置呢，咁样。咁佢见到天花板四四方方咁四方形咁啦，咁佢就諗啦啊，不如我用 画个十字， 佢同打横嗰埲墙嘅距离同打直嗰埲墙嘅距离攞两个数字，我咪描述到只乌蝇个位置囉，咁咁都俾佢諗到喎。咁呢个呢正正就是他发明这个坐标几何的那个故事了。 啊好东西、啊。 我连坐标几何他发现我都不知 道。啊、Sarah 今天真的 好 东 西。 好重重的东西。好求其都重 的。你真心点我回光返照。 求其都重的真的。 哎迪卡爾为什么你这样搞、 好。非常好啊，好得意一题。 哎这个真的挺有趣。 是 啊。 吴老师第三题。 第三题。 好啊第三题都是啲同数学历史有多少少关系的题目。咁喺数学界入面咧，我哋有两个所谓美誉啦吓，即系咁有一个美誉咧就数学王子，一个美誉咧就数学皇后。 嗯， 数学王子咪 有吴老师？就睇下呢两个美誉咧究竟有咩关系咯？ 好， 咁四个关系俾大家拣。A 咧就系呢两者咧系母子关系。B 啦，呢两者咧系兄弟关系。sorry 唔係兄弟，係呢、這個兄妹或者係聽兄弟姊妹啦，係講邊個大個仔啦，好啦。咁、C 咧就係、呢兩者係命名者嘅關係，即係你命名我，我命名你嗰種啦。咁、D 咧就係、其實呢兩者係冇關係嘅。 有冇英文嘅王子同皇后？即系数学王子同皇后。 真係 Prince of Mathematics 同埋 Queen of Mathematics 啊，咁、樣啊。 你估咩啊？阿红人今日你？ 我觉得唔知点解。 你攞边门 ？Queen of 保重。 你买边门啊 ？Queen of 保重，你讲啊，保重皇后。 母子。 嗯， 我估冇关系。 我估冇关系。 系啊。 好啊，咁你系啊。 好啦，三位都估咗啦，咁今次咧就三位都唔中喎。 系啊，母子同埋冇关系都唔。 咁仲争边两个答案？ 就兄弟姊妹同埋命名者。 同埋命名者，命名者。 系啦，系啦，命名者就啱啦。 明明寫 得。哇！你真係，佢真係保重皇后嚟嘅，你真係。係 咪聽到呢啊？ 啊！犀利犀利， 老師你真係 佩服佩服佩服。 嗱，呢個位我都要補充下。好啊。其實呢個位咧，我呢條題目都係有少少陷阱嘅。個陷阱喺邊度咧？嗱，蘇學王子就真係一個人嚟嘅，但係蘇學皇后就唔係一個人嚟嘅。 嗯。 蘇學皇后咧，其實就係數學嘅一個分支啊。叫做数论嘅分支，咁啊数学王子咧就真系一个好出名嘅数学家，就高斯，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高斯嗰啲？ 我同佢都几熟嘅。 哦，好，非常之好。 同班人，同班同学嚟 嘅，大家请教下。咁啊， 同班同学， 阿高斯咧，佢就即系应该系好中意数论呢一个数学嘅分支嘅。咁啊，高斯咧生前咧就曾经讲过，佢话咧数学就系科学嘅皇后，数论咧就系数学嘅皇后。 哦， 咁所以咧。高斯呢个数学王子咧，其实就系命名咗咧，数学皇后呢一个数学嘅分支咁样。 我都唔系好明 数论系乜嘢嘢啊？可唔可以简单？ 数论系咩嚟嘅？数论其实就好多时系研究咧，嗰啲整数嘅性质，譬如咧，佢哋好中意研究嘅一个课题就系啲质数啦。質素有啲咩特別嘅性質啊？ 質素咪即係一三五七九嗰啲 啊？數啊，係啦， 唔盡嗰啲啊， 唔盡嗰啲。 一三五七九，一三五七九就單數啦，或者叫做基數啦。 嗯， 質素就即係淨係能夠俾一同埋自己兩個唔同嘅因素，嚇，即係整除嘅，譬如二啊、三啊、五啊、七啊、十一、十三啊嗰啲咧，大家應該可能唔記得咗嘅啫，一定有學過噶啦呢個。 我记得，质素我记得， 知道知道， 系 系啦， 数论 好啦， 佢研究嚟做乜嘢啊？ 哦，其实咧，当初即系早几百年啦，其实数论咧就系被人称为一个最纯粹嘅数学领域。咁即系话咧，其实嗰啲数学家研究咧，纯粹系觉得呢件事好有趣，你可以理解成贪得意啦。嗰阵时咧就完全冇谂话点解要研究啊，有咩应用啊？嗰陣時啲人就唔諗呢啲嘢嘅，咁但係現今社會咧，真係連呢啲咁純粹嘅數學都揾到啲應用俾佢。原來我哋成日用嗰啲密碼咧，係咪大家而家上網成日有好多好多個 account， 咁有好多個密碼，密碼學咧其實要用數論嘅。好多 哇！ 原來咁嚟嘅，影響到現而家生活 啊！犀利啊！ 好犀利，好犀利。 好，老師最後一題好冇？ 好， 第四條 好。咁呢一條咧？就稍微複雜少少啊！嗱，咁呢條就咁嘅，講循環小數嘅，大家應該有學過循環小數啦。 咩嚟噶？循環小數 有冇學過啊？ 一個人嚟噶？咩嚟噶？循環小數？ 哦，咦，循環小數即係譬如 0.3 嗰個三不停重複出 現嘅，係啊，3333333，係啊， 循環小數， 隨極都唔盡啊嘛。 我哋用計數機就唔理。 好啊，咁啊，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有一個小數咧，就係零？点跟住不停循环嘅就系个九字，零点九循环啊！我哋所谓 系， 咁呢个系一个循环小数啦。咁另外有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数字咧，就系个一字啦。 嗯，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呢条题目就关于呢两个数字嘅比较。A 零点九循环系细过一嘅。B 零点九循环系等于一嘅。C 零点九循环系大过一嘅。D0.9 循环呢个数字写嚟写去都写唔完噶，冇办法同个一去比较喎，咁样。 咁其实佢又系细过一，又系冇得比较噶，其实系咪啊？其实系咪两个答案？可唔可以两个答案？ 应该咁讲，大过细过同等于咧，就系头嗰三个答案嘅中间嗰个符号啦。咁如果我话佢不能比较，即系话我唔知佢大过细过定系等于。 哦 ，OK， 得，知道知道，明白。我估细过， 呢个真系 系细过一啊， 应该细过，佢0.9999，即系未到一 啊嘛。 但 系 佢有一个就系话进位啊嘛，即系剔除咗嗰啲就将个九就变咗一。 迪卡尔， 我数学老师迪卡尔，迪卡尔冇教， 阿高同我教你一度咩 噶？佢教完我就死咗， 因为你一路都唔明白，俾你激死 啊！哇，呢啲好深奥， 好深 奥，点 啊？ 计数机咯， 似乎就细过一。但系冇理由咁容易计啊！ 我觉得冇办法比较。 四个系咩话？一个细过一， 细过一等于 一，等于一， 同埋冇得比较， 冇得比较。 我觉得冇得比较，即系你喺数学世界咁。 喂，但系头先阿 Sam 咧，佢富贵险中求会唔会大过一咧？冇可能啊！ 我想估大过一嘅， 系咯， 可能佢一路巡之后嘅话咧，跟住就会变得大过一咧。 唔会啩？ 因为佢越嚟大过。 因为佢数字够长。 大把你啦，大个。 有冇 tips 啊，老师？真系 等于一， 唔好攞 tips 住啦， 唔好攞 tips。 tips 就唔系冇得比较嘅， 唔系 系啦，唔系嘛？我等于一， 等于一。 嗯，我 觉得系进位，因为即系四舍五入嗰啲啦， 等于一 四舍五入咪就大个咁系等于一咯， 系啊，等于一 系 咯，一齐估等于一啦， 等于一。嗱，老师你就一就我哋啊，我今日全部零分， 我有两分， 你用你嘅方法令到我啱， 等于一啱唔啱啊？老师， 好消息你真系啱嘅， 都系跟啊你咧，点解咧？点解咧？ 一嘅， 好 吧。哇，呢件事系咪都觉得好难理解啊？ 系啊， 有啲同埋会等于一。我试下俾出一个简单啲嘅解释，呢个唔系一个严格嘅数学证明嚟嘅，不过纯粹简单啲咁解释，睇下会唔会接受到吓。 明白。 大家有冇学过咧？三分之一咧，如果写做小数系咩样嘅？ 零点三三三三三三三。 诶，非常之好啊！零点三三三三三，好多个三，无穷无尽咁得个三，所以系零点三循环。好啦，咁零点三循环乘三会系咩咧？ 零点三循环乘三，零点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系啦，即系零点九循环啦。咁三分之一乘三又系咩咧？ 三分之一乘三等于一咯， 系咯，咁咪等于咯， 系、啊。 呢啲几好玩喎，呢啲 又啱。呢个真系唔系严格数学证明，不过我谂咁样讲，大家会都几容易接受嘅。 明啦、啊， 好。 嗱，老师啊，我答啱咗，有冇奖品啊？以前小学， 仲你继续上堂。 以前小学有奖品 嘅。我而家成熟避晒。 点解？ 非常精彩， 好紧张。 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好玩 啊！系啊，真系估唔到， 好啊！ 嗯，系，我哋有机会再揾吴老师教。 吴老师，你觉得边个最好啊？今日 哦，三个都好好。 哦，多谢。 我童年有点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方块，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可，乱碰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深一卷。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我哋嘅靓仔啦 ，Otten 咧听紧你嘅电话噶啦，可以打嚟。廿五十二点半点唱，而喺十二点钟听完呢个新闻、财经、交通消息之后咧，就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千祈唔好行开啦。 韩当局公布，星期一至到今日朝早六点，中部地区嘅暴雨增加至最少13人死亡、6人失踪。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喺遇难者当中，首尔市有8人，京畿道3人，江原道2人；失踪者当中，首尔市有1人，京畿道3人，江原道元州市2人。截至目前，當局在全南韓7個地區共疏散近6300人避險，其中近1500人的房屋受損或者水浸，4800多名疏散者是防患於未然。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過去幾個鐘各區普遍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 係中午12点，而大風暴米雷集結喺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6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55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3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8升1毫，中国移动52.6升8.5毫，腾讯控股302.8系跌8毫。阿里巴巴92.9升1.15，美团17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70.04系升2.6，李宁70.9升4蚊，小米集团12.2升1.4，信宇光学科技125.3升3.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6，英磅9.553，瑞士法郎8.322，澳元5.575，加元6.144，新西蘭元5.056，歐元8.0845。每百日元對港元5.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6。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6点，升697点，港金報16,72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0.69美元，賣出1791.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比较挤塞。歌和老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歌和老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的坏车就拖走了，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大老山隧道较早前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是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路街，亚皆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延安角，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你听紧咩歌啊？ 调节热到咁，梗系全新暑假啦。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2至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 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打疫苗其中一个原理就是产生一个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体，打针之前是不适宜去吃荷尔色痛或者贝洛芬那类的消炎药的，咁但系如果打完针之后真系有一啲嘅症状，譬如包括咧就有发烧啊，或者好痛啊，嗰、那个时间食咧就系值得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训练已经嚟到尾声，奋斗者开始中期考核嘅排练。佢哋当中学习咗几多，即将展现。 一毕业就话、哦、我想做演员。你如果你真系好想要一样嘢，你就要用尽所有办法去得到佢。 即系我好想话俾佢知 ，OK， 我 OK， 因为我屋企人好支持我，我好想令到佢哋放心啊。 八月十四号星期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新时代奋斗者。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咁啊一搭半咧就有点唱嘅时间，咁啊靓仔 Otton 咧就接咗一啲电话噶啦，咁啊仲有冇机会啊？如果而家再打嚟，即系 冇 噶啦嘛，都截止咗啦嘛。 讲俾你听啊！ 你做乜仲使脾气？ 好嬲啊！ 我知 啊， 点解啊？ 我头问佢边个最叻嘅时候啊？ 但你今日已经保中咗好多次咯， 好、 哦、 高分啊！今日 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佢赞我叻嘛。 哦 ，OK， 系啦。嗱，今日咧，我哋嘅唱不完咧，马上开始啦。因为今日咧，我想请埋阿 Otton 一齐帮手啊。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四个人一齐唱出唔同嘅歌曲，好唔好？ Yeah!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风骚唱唱唱不完， 第一首送上的就是原曲，来自小李飞刀，填词小张张，唱出就是欺凌二人组。新歌叫做贪心精强歌。 我人披肩先， 几有事， 有大逻辑和细逻辑。强哥贪心精好曳，行街乜鬼都想摸，认衰我又唔认错，为了贪帮嘢佢扮阿哥。 强哥贪心得好错，甜品汤水都贪过，真失礼又连累我，想食注定成 重大错。 行强哥， 行强哥， 永不知错， 永不知错。 做佢个 friend， 做佢个 friend， 只叹奈何。面对丑不会惊怕，系要贪心多几个。 从不知足不改过，咸强哥贪心激死咯。真实嚟又连累我，相识注定成大错。 阿小姐啊，有冇甜品啊？吓，系啊，我头先我食咗乜嘢？我饮咗杯茶，要个甜品得唔得先？而家 唔系唔得 吓， 俾钱咯。 咁不如咁啦，俾个泥汤饮饮好嘛？ 泥汤 掉两只鸡脚落去， 哦、好 有冇雪耳啊、冬菇嗰啲劈埋落去？系啊，有冇炒饭正啊？俾多啲炒饭食下。咸强哥， 咸强哥， 永不知错， 永不知错。 做佢个 friend， 做佢个 friend， 只叹奈何， 真系惨。 面对丑不会惊怕，系要贪心多几个。 从不知足不改过， 不改过。 咸强哥贪心激死咯， 激死咯。 真失礼， 真系失礼啊！ 又连累我， 我都衰埋。 相识注定成大错，真失礼， 真失礼。 又连累我， 又连累我。 相识注定成大错。送俾大家，用呢一首《贪心症强哥》，各位侍应哥哥小心，认到个场面人摆酒，或者摆个台，有人嘅张台。 Reserve， 去第二间，去第二间，冇张张都有人坐。 好嘢， 好嘢， 多谢 Orton， 系啊 ，Orton 犀利， 系啊，你个小逻辑， 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仲唱二音添啊， 系啊，好犀利， 哇，你好啦，应该要多啲登台啊，你哋两个， 所以欺凌二人组吓，今日就 真系， 系嘛， 咩叫二音啊，好惊。 系啊，好惊 咩叫耳音啊？ 耳音咪就系头先啊小罗记唱嗰啲咪叫耳音咯。 冇错，今日大罗记、小罗记啊，送俾大家。喂，听下只歌先，咁我哋翻嚟咧就会继续有其他两位同仔。 好，听紧风骚快人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也系成到今日一点钟，不过咧呢头先嗰个黄色暴雨警告已经系取消咗噶啦。 原曲《前情感受》，作词 Ken 叶，主唱 Tik Tuli， 新歌《咸强》。 又系你， 有一个咸咸湿湿、下巴有滴汁嘅人，有人为佢写咗呢只歌，大家请听。 谭强有两个拍档，随时放猪，衰咗不必惊慌。因佢揾个揾碟揾乜揾亲都靠撞， 真系靠撞。 扮熟扮劲扮负责，叫佢唱嘢会似吊丧。论尽又笨猪，仲话佢掂当。谭强脱光，想转拍 A 片，走进大染缸。谭强哥肚腩够壮，看似收起一公吨的脂肪，因佢香蕉香肠一打一打咁放浪。食饭食肉又食菜，每次见佢两面扫光。飲食系愿望，食欲无下降，食尽四方，餐餐一白饭，三碗亂咁裝。蝦餃小米等攞出嚟，包心似肚通通叫齊，日食夜食放兩個屁，轉眼又話我。多謝 傳說中呢、這個鹹強食盡四方，個個見到佢都話犀利犀利。 谭强有两个拍档，随时放猪，衰咗不必惊慌。因佢揾个揾碟揾乜揾亲都靠撞，扮熟扮劲扮负责，叫佢唱嘢会似吊丧。论尽又不尽，仲话想转拍 A V。走进大染光，谭强哥肚腩够壮，看似收起一公吨的脂肪，因佢香蕉香肠一打一打咁放浪。食饭食肉又食菜，每次见佢两秒扫光。飲食系愿望，食欲无下降，食尽四方，餐餐一白饭，餐碗乱咁装。虾饺小米等攞出嚟，包心似肚通通叫齐，日食夜食放两个屁，转眼佢又话我。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吓！ 得意之作，简直就系阿 Ken 填词， 全情感受，由阿 Ken 填词， 好嘢。 好嘢，好嘢！ 写你真系唔会话题材， 唔会有唔会有冇题材嘅时候， 唔使担心。 尽快被音乐我， 点解 啊？ 失落。 你成为今日嘅主角， 使乜失落啫？ 吓、啊，你同 Logie 都系主角 ，Logie 两只歌，我哋 tribute 到 Logie， 但系歌词就 tribute 到你啦。 得啦，够啦，唔该。 啊，对唔住，揿错咗。 小时候，原曲顾嘉辉。原词郑国江，而家是风骚的博士，由失落强主唱。 失落的博士，啊，你都好怪事， 听唔到你唱乜噶？你咁样， 你唔好用哭，你唔好用哭腔啊！ 唔好用哭腔啊！喂，系啊，真系听唔到噶。 我收集心情。 顾问的博士出名多怪事， 救下楼，哈哈笑，没半点成就。风骚的博士，乜都关佢事。有阵时呱呱叫，其实系猪队友。发梦有天学贯中西，无敌到宇宙。但最终系变乌龟，好景不一定有。清风披两袖，开心的接受。想祈求一天变全实力的队友。其实我做错咩事呢？点解？ 不如话你做啱咩事啊？ 个个都可以话我，你唔可以。 佢讲你啊，卢嘉敏。 我有咩啊？冇啊。 阿黄舒琪， 好笑的博士，乜都关佢事。有阵时呱呱叫，其实系猪队友。发梦有天学贯中西，无敌到宇宙。但最终系变乌龟，好景不一定有。清风披两袖，开心的接受。想祈求一天变全实力的队友。想祈求一天变全实力的队友。 我冇乜点帮㗎今次。 有、啊、多多少少啦。 係少少啦，逗住咁样。 係啦，咁即係有人话睇到啲嚟过你离开红馆差唔多啦，红磡啦，离开红磡差唔多。 系边个？我记住佢个名字。 你同红磡， 你讲得咁开心啊！ 相差不远啦，应该都。 你又似嚟 就红磡噶啦。 喂，你真系 登台啊！登台。 你唔好以为我唔发火，当我病猫啊！ 你唔系病猫，你系病狗。 病猫都不如。 病猫都话你唔好拖我落水啊！ 病狗啊！喂，好啦，咁朋友们咧可以跟一间点唱啊，电话1872388。我陈老犀利啊，啲人赞你啲逻辑腔好劲， 犀利啊！ 又出埋二音咁样啊！ 系啊， 犀利！ 你死啦！ 点解啊？ 以后佢就会遇埋佢咯。 梗系 好啊，遇佢好啊。 好忙啊嘛， 佢好忙噶。 系啊，又要听电话，又要打电话。 我请个助手俾佢。 你请个咩助手？ 冇啦啩？你嗰啲助手同你仲衰。 你啲助手唔系做嘢噶，你啲助手吓， 系搵你手多多系咪？ 助手多多， 帮助佢手多多。 助手多多，唔系助手， 希望大家中意啦。 系， 冇错吓。咁啊，继续啦。如果边位可以诶，中意写词都可以继续 send 嚟嘅。有啲词我哋未唱啊，所以唔使担心。 系啊， 我见杜拉教师都有啲新词 我哋 未唱。我 哋仲有放嘅，系啦， 欢迎啊！ 或者有啲可以好似阿 Ken 咁样咧，自己自弹自唱嘅，我哋都好有欢迎嘅。系啊，可以咯。但我就发觉咧，我哋嘅题材似乎好似都好欠缺系其他嘅题材啊。你有冇发觉啊？ 有， 我都无谓所讲， 围绕住阿咸嘅大肚针，系啊，冇错。 但系点样写佢？你会觉得佢就 系 你源源 投入啲啊，系啊， 真系越写越劲嘅，唔知点解。 今日都系新题材啦，就系呢个贪心精啊嘛。 贪心 好耐啦， 唔系，但系都系写佢嘛，系啊，都唔可以写其他嘢，真系系咯，大家都系跳唔出呢个框框。 好，等我出山先。 出山？ 出咩山啊？ 你上山系嘛？唔系出山啊嘛？你系改咗个个？ 系啊，上定落佢搞唔清楚， 个动词错咗。你系上山唔系出山，我送你上山， 一定滚落山。 哇，你好毒啊！上咗碌落嚟仲痛啲啊！ 哇，可以打电话嚟啦。 OK， 好。 仲有今日 David 啊，佢话唔怪得知咧，有时李丽同梁继章会讲啲说话俾阿马老师听啦。今日人哋讲咗红磡，佢去油麻地咁样样啊，即系佢讲翻之前。我哋第一个钟嗰、那个 系 啊,、大家而家终于都明啦，系嘛？ 唔怪会话佢咯，有时佢真系咁，即系抵闹 吓， 点解嘅？ 佢 唔明， 佢唔知撑咗去边嘅，系咪咩？人哋无端端嘅就系向住东嗰边游嘅话，跟住佢又唔知去咗边嘅，好奇怪。 又话红馆又行咗红磡啫，仲唔嚟咁样？ 得啦，唔紧要，星期一我摆封辞职信， 好 喺台上。 系咪叫乌龟速递拎嚟啊？你三年前已经咁讲嘅啦， 我仲未收到啊。 你哋到时唔好拉住我， 我等喺度签收。 我拉住你去个正确嘅门口，呢度出呢度出，阿叔啊，唔该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15是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负责带领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率领跨部门官员会见传媒，宣布将会在星期日起正式启动首阶段打击卫生黑点的工作，为期3个月，重点打击卫生黑点，强化日常清洁工作以及加强公众宣传。今个月起至到今年10月，将会着力清理全港600多个卫生和街道管理黑点，其中优先处理弃置垃圾问题。同时政府多个部门将会在4000个地点加强日常清洁和移除大型物件，希望行动之后市民日常出入地方感受得到环境卫生的改善。卓永兴又说，10月起将会展开第二阶段工作，改善使用，重点美化公共空间，改善街道设施和优化园林建筑。海外经机场抵港人士的7日酒店检疫期今日起缩短至3日酒店检疫加4日医学监察，医学监察期间获发黄码。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说，收到少于10宗求助，只被雇主要求持黄码雇员不上班，并且扣粮或者扣年假。劳工处话，雇主应该让持有黄码的雇员上班，雇主若果需要采取额外防疫规定，应该同雇员沟通协商。如果未能够安排持黄码的雇员在完成酒店强制检疫之后上班，雇主应该向雇员支付原本在期间上班可得的报酬。又强调不能够扣除有关雇员在雇佣条例之下享有的假期，例如有薪年假。两名青年在2019年11月参与上水示威，两批不同人士互相掟砖期间，一名年约70岁的清洁工向后倒地，头部重创，翌日不治；另一名年约60岁男子遇袭之后左眼虹膜撕裂。两名被告误杀罪和有意图而伤人罪不成立，但暴动罪成立，在高等法院各被判囚5年半。法官判刑的时候说，两名被告响应网上号召，有预谋地到场拆砖堵路，但是没有预示到事件严重性，而暴动罪案件必须判处阻吓性惩罚，考虑到两人年轻和缺乏成人的适当指导，判囚5年半。法官特别表扬当日搬砖拆路障的市民为无名英雄，又说警方花了超过1000个钟调查这宗案件的证据，感谢警方在案中的协助。南韩政府公布光复节特赦名单，实际掌舵三星电子的副会长李在镕获得特赦和恢复经营权利。李在镕因为干政案，去年1月二审被判入狱2年半，法庭信纳李在镕曾经贿赂前总统朴槿惠和亲信崔顺实，以换取政府支持他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同年2月，法务部宣布李在镕服刑结束起5年之内不得在三星工作。同年8月，他获假释提前出狱，但是就业限制维持。南韓傳媒早前已經預料李在鎕獲特赦的機會高，因為政府可能大規模特赦企業家以克服經濟危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46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9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4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毫升8仙，中国移动52.6升8.5毫，腾讯控股302.6跌1蚊，阿里巴巴92.7升9.5毫，美团178.3升1.9，恒生中国企业69.98升2毫，李宁70.8升3.9，小米集团12.18升1.2，信宇光学科技125.3升3.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33.17，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6，人民幣6.735，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32，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46。日經平均指數報28479點，升660點，港金報16720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99美元，賣出179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CHK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我嚟紧谂住转工啊！ 转咩工啊？ 份工咧就未必揾到好多钱，但系咧就是、我想做嘅嘢嚟嘅。 咁得啦，你自己揸主意，你开心就得噶啦。 空间魔术师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我的封信是来自于我过去的经历，有很多人在我身边出现过，他们给我的资讯，给我的鼓励，是充斥了我现在怎样去面对我的人生问题的时候，我就拿回他们的资讯出来去看一件事。谦虚是很重要的，不要那么自大，那么 自傲、啊。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啦，点唱嘅时间啦，12点18。咁啊，头先咧就天文台已经取消咗呢个黄色暴雨，咁啊而家咧雷暴警告又有到一点，咁啊希望一阵间啲雨势慢慢减弱，咁大家又可以干爽晏昼啊。 嗯， 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嘅电话里边已经有一位朋友，听听 电话先。林太 ，Hello，Hello， 喂，林太， 林太你好， 接通啦，接通啦，系啊，你好嘛， 林太， 你好， 系啊，听得清楚嘛，系啊系啊，清唔清楚啊？清楚， 听到听到，不过好细声哦。 哦，系唔紧要，你贴近啲耳仔啊，我哋喺度噶啦。好，有咩点唱啊？ 好，你哋好啊，今日风骚快活人。 嗯，多谢多谢。系今日想讲咩啊，林太？ 哦，今日咧系我个女善儿正日嘅生日，咁我喺度咧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心愿达成，咁啊。青春常驻嘅， 哇！呢个系正正啊，开心啊！ 另外，佢喺18号啦，今个月18号就会飞去加拿大，就教书噶啦。 教乜嘢啊？ 教幼稚园。 哦 ，OK，OK， 嗯， 系啊。 咁呢個係佢嘅理想嚟嘅。其實佢喺香港都教緊幼稚園㗎啦。咁佢從來都鍾意小朋友啦。咁佢就今次就諗住去加拿大體驗下嗰邊啲小朋友啊，睇下同佢哋接觸下咁囉。 嗯，好。 嗯， 非常好。 咁咁另外仲有呢，就佢同佢男朋友阿謙啦，咁就而家生活得一齊好開心。咁佢哋嘅緣分呢就啱啱開始啦。咁而家阿女呢就要過加拿大做嘢啦。 咁 點 呀， 男朋友仔點算呀？ 係呀，咁我希望佢哋能夠在这个长跑里面用多些 爱 心和诚意啦，能够延续下去，心连心，冲破时间和地域啦，有开花结果的一日。 好，好，一定会。 Okay， 好，于是你今天想揀一只好有意思的歌想给你听，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揀你什么 歌？还有我跟爸爸，即是善儀爸爸哥哥，同埋佢嘅朋友同學都默默地祝福佢 ，stand by you。 嗯，好。 咁樣希望佢日日都成功，去到嗰邊順順利利，好快適應到當地嘅生活啦。 好，一於係。 When the night has come。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一首 Stand By Me 咁啊，送俾头先嗰个女女啦，希望佢同个男朋友咧吓爱情长跑，虽然异地恋一样会有开花结果嘅日吓。 好，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听听先吓。喂， 谢小姐， 你好， 你好， 三 位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越嚟越进步啊，唱歌，我听咗冇几耐，三个钟。 你赞啦，马小强唱歌有进步系嘛？头先听到你。 罗技好好听，我觉得。 罗技， 佢唔系唱罗技， 佢就 Otten 小 姐。系啊，系，俾啲支持啊！继续，我哋每一个礼拜都有新歌嘅，好唔好？ 系啊，多谢你啊，系啊，好唔好？开心我听得。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好中意你啊，以前啲电视剧我成日睇嘅， 多谢你啊， 系啊， 睇历史啊，疯狂啊， 打到又接到我， 嗯，就系正咯， 啊，第一次打又接到真高， 非常好咯， 今日都唔开心，想行下街，黄雨啊，真系 做乜嘢啫，再唔开心， 下昼应该好啲噶啦，佢冇咗呢个黄雨警告噶啦，而家暂时， 做咩唔开心啊， 我想点我啲好朋友听啊， 好， 嗯，好， 因为我哋识咗几十年嗰啲同学咧，蚊香啊， 蚊 香啊， 檀香啊。 系啊系啊，同埋阿萧祖杰啊，就系生日啊，萧祖杰同阿凤兴啊，凤兴系十三号生日，萧祖杰十四号生日，我挂住佢哋啊，即系成班，即系而家啲疫情咧， 好姊妹啊， 系啊，小强你真系好好，我觉得， 点解啊？点解好啊？佢点样好？ 我觉得俾你搞笑到玩得好好咯，我都好开心咯。 就小姐，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先？你又开心。 我都系俾人玩噶啦！ 我一点钟之后，哇！我的眼泪，我的眼泪喺个心嗰度系咁叭叭声流出嚟。 喺边？ 边个知啊？ 喺边度流出嚟啊？我想问下。 喺个心度。 唔系个张凳湿晒咯，我原来啲眼泪嚟噶。 系啊， 我原来饮得水多咋？原来你嗰啲眼泪嚟嘅。 我想听一心不变啦，唔得啊！你黑。 梗系得啦，你话事嘅大佬。 系啊， 冇所 谓。因我有老公啦，我老公对我都好好啦，虽然有时时好时坏，但系真系好开心咯。 时好时坏。 25年咯。 Very good， 继续开心， 犀利啊，犀利啊 ，Very good 啦， 好， 系啊， 一生不变， 好 唔好？ 多谢， 继续开心，继续身体健康，多谢谢小姐 ，Thank you， 拜拜。 啱唔该，你走嘅时候抹翻张凳，你啲眼泪流到一凳都系，嗰啲真系眼泪啊嘛，你 系咸噶喎，嗰啲系。 其实咩嚟？压压地。 一阵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意，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此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相。想到从前。 一天再相见。 李克勤呢首《一生不变》，时间做十分钟，晏昼一点钟点唱嘅时间，我哋呢位朋友就系 阿慧 ，Hello。 hello， 阿慧， 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欢迎欢迎， 你好啊，系啊， 有咩想讲啊今日？ 冇啊，想点俾我妈妈听嘅，咁因为佢患咗脑退化，咁咧就唔系好认得人噶啦，系啊，咁我完全唔认得，咁我希望佢喺院舍嗰度身体健康啦，健健康康咁样啦，系啊， 系啊，系 啊， 非常好，非常好， 系啊。咁同埋亦都想喺度祝阿 Michael 你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工作顺利吓，两位主持人都系啊， 多谢晒，多谢晒， 工作顺利啊，系啊系啊， 好 啊 ，OK， 好，多谢电话， 系啊，三位主持人，拜拜， 拜拜。其实咧最近有关于阿发发嘅妈妈咧，阿文姨我都有节目交代过啦，发发亦都系位听众啦，好朋友啦咁样，咁都话一阵间不如借埋呢首歌，希望佢快啲身体健康， 系啊，文姨姨咧早日康复啦， 冇错， 加油加油啦，其实发发都系啊，要加油嘅。另外仲有一个代讲嘅，我哋都讲咗先啦，好啊。咁就系阿 C Lam 啊吓，咁啊打通我哋18723888，咁佢就话想点唱咧，就系俾自己已经20岁嘅猫猫星仔听嘅。 哇，猫猫如果20岁好大好大年纪噶啦， 所以佢都吓想佢身体健康嘅。 一定一定。 咁啊想听到咧就系陈百强嘅歌曲，咁觉得诶，与其系咁，不如我哋 一齐 咯， 好啊， 送晒俾大家啦。 呢个歌送埋俾所有听紧风骚快活嘅妈妈爸爸。仔女一齐听好唔 好？ 每一天锡大家多啲。陈百强呢一首《念亲恩》。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石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 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Danny 陈百强嘅《念亲恩》，仲有四分钟到晏昼一点，我哋争取时间听到一位朋友嘅电话。 宝宝， 宝 ，Hello， 阿宝， 三位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宝， 系嗱，先我哋咧集诶呢个风骚快活嘅大家庭。同阿文姨打气先， 好嘢，宝宝， 一定要快啲好翻，翻屋企休息，知唔知啊？ 阿 爸爸咧就要加油， 哎呀，你哋真系好好爱，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系啊，咁啊最紧要就系文姨听到佢嘅好消息咯，因为今日听到发发即系传消息信息俾我哋，我好开心咯， 系啊，真系一家人， 咁啊就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系诶星期三啊，张张。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 多谢 生日快 乐，多谢 八十岁大寿，瑞 瑞瑞瑞， 到你啦，瑞瑞， 到你啊， 你有冇收到信咧？ 你其实寄信俾我咩？ 系啊，宝宝啊， 有啊， 可能喺 office 咧， 我上去攞 office 噶，寄喺 可能 office 咧，欣赏睇下，欣赏睇下。 系啊，咁我咧，因为呢个即系榴莲嗰度咧，我系用我老公嘅Facebook 嘅其實，因為我實在太中意你哋聽呢個節目啊嘛，咁後屘我老公話知道我想留言，我次次聽到你哋嘅講嘢，我想留言，但我冇 Facebook 嘛，咁我老公話用我呢個啦。 哦，okay、 真係好、啊。 叫咩名啊？咁嗰、那個 係春妮咯。 哦， 春妮，我知道啦。 系、 哦、 啊，以为边叫李春春啲啊？ 你系乜嘢？ 李春 咁咧， 宝宝啊，闹佢哋两个啦，笑你啊！ 冇啊，冇啊，大家都好，三个真系风骚三宝好夹啊！我觉得你哋 一啲都唔夹， 个名 俾 一小强用就啱啦。 强哥，你唔好啊，你唔好有一啖沙糖一啖嗰啲。 系咯，你觉得佢其实真系佢应该转医生 咯？因为真系我开始对你有改观，因为嗰日你。你咁样写个留言，我好开心咯。 写咩留言啊？ 几时啊？ 大家明啦。哇，你唔好讲得咁暧昧喎，宝宝。 你写过啲乜嘢？你自己记唔记得？ 我梗系唔记得啦。 乱写啊！ 马老师啊，你唔记得啊？ 佢写乜嘢啊？佢写咩啊？宝宝？ 你话。其实他们很爱我的、哦、你们不会啊那个呢、 哦、 我咪赞啊强强乖仔咯。 是是他专登出来即是讲是啊打圆场的。 是啦咁总之我哋呢个大家庭最紧要开心嘛、大家最紧要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 记住。 OK, 喂啦今日时间唔够啊。 得好开心。 你有咩同老公讲快讲啦。 佢啊就係讲係同阿文姨打咗气啦，同埋同你讲咗生日快乐咯，系、啊， 系咁多咋？ 我 最你冇、啊、你冇嘢同你老公讲啊？ 系啊，同老公讲啦。 我而家老公咪听住咯，我哋啱啱食完斋，而家揸架车翻 屋企。好开心啊！你 咁系，因为我老公就系知道我成日咁中意听，佢话。咁你用我户口落留言咯，咁啊嘛，佢而家听紧噶。 好，送晒俾你两位听，好唔好？继续支持， 多谢 晒。世界由我做，亦都结束今个礼拜风骚快活。 冇错，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Yeah, 星期一 再见，拜拜。 拜拜。 辛苦这国度，纵是受损创伤都强度。风云幻变后，一切会如旧。崎岖是对手，始终闯出。末路似风暴，那句命运像噩耗、啊、学会退一步，世界由我做，信心是瑰宝，我信有天一定会好。曾要闯漫长路，孤身走遍千山万尺土，谁人面对胜负这国度，纵是受损创伤都强度。